展现冰雪激情，共筑北京冬梦，冬奥加速度。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冬奥加速度，我是夏萌。今天的冬奥加速度，我们就去关注一下北京冬奥会张家口赛区的场馆建设。张家口赛区古杨树场馆群的市政设施建设，从一开始就提出了既要保证古杨树场馆群比赛时的各种需求，同时还要顺利进入赛后的再利用新功能。这些绿色可持续的市政建设理念，在立体化设计的冰玉环以及水资源的收集利用当中都得到了充分体现。下面我们逐一详细去介绍。张家口赛区古杨树场馆群包括国家跳台滑雪中心、冬季两项中心、越野滑雪中心三个场馆共同组成，连接三个场馆的平台就是冰玉环，它还包括道路交通和市政管线。张家明就是负责古杨树场馆群市政工程项目的总协调人。 通过这个安检系统进入到赛区之后呢，我们是做了交通的这个人车分流的设计的。 由于古杨树场馆群位于山谷之中，能够用于修建交通、道路等市政设施的空间非常有限，为了减少对场馆周围自然环境的过度开发，还要满足在冬奥会时的三个场馆对道路、交通、水、暖、电等能源的需求，于是设计出了一个立体化的连接平台，那就是冰玉环。 如何在这么狭窄的一个廊道上解决这么多的功能问题啊，所以我们采取了一个立体设置的模式。在这个中综合管沟上面是这个机动车行驶的道路，在机动车行驶的道路上方，我们架了一个空中的廊道，这个是步行抵达三个赛区。市政呢是通过我们下部的这个综合管沟，把它三个赛区的主要的能源都联系在一起。 这个是在越野赛场附近的综合管沟的开挖现场，正在开挖的这条沟呢，是将来我们供给整个场馆群能源的一个枢纽。在这个沟里呢，有电力、电讯、给排水的供应。 冰玉环的这种立体化设计，也为场馆群的赛后再利用提供了很大的便利。赛后额外增加的功能管线可以直接铺设在事先买好的管廊内，不必再重新进行土方开挖工程。另外，在冰玉环立体结构的最上端，每隔150米就会有一个能源桩，既方便赛时一些临时建筑对能源的接入，也满足了观众对于各项能源的需求。古杨树场馆群对场馆周围水资源的回收再利用，同样也体现了绿色可持续的办奥理念。这些水资源将用在哪些地方？明天的节目我们详细再为大家进行解答。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冬奥加速度，也欢迎大家继续选择收听北京体育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冬奥加速度， 我叫老二，在老北京的胡同里长起来的，从文革到现在30多年的经历，当初的同学各奔前程，不好找了。我的爱情啊，我深爱着胡同里的女孩，也是同班同学吴强，那个姑娘的漂亮。 老二，吃饭了。 哎，我快点说啊，这个吴强啊考上了大学，可我没考上，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吴强被同班同学小宁抢走了。然后我发现大玲一直 还吃不吃了？ 我先吃饭啊，到底怎么回事？您呢，慢慢听。您将收听到的是小说《琉璃》，作者薛艳平， 第九集。 过了地安门十字路口，街面上就另一番景象，人来人往的，衣裳都是灰的蓝的，脸上呢一片蜡黄，洗头用腋子，头发干枯焦黄，精神却好。天子脚下的人话里话外字正腔圆，说话的时候坦然平静，当然也有猛的，咋呼以气势压人，那是爷。还有用词儿的讲究，说事儿啊喜欢引经据典，挂在嘴边的都是皇宫里